真艰苦，处处滴滴是白布，打针的落头毛，正有强未脱，规日倒伫眠床铺，求天公我来求佛祖，予我好好来行路。我甲恁来作伴，可怜啊怜啊花啊，实在可怜待第一可怜落莲花，就是环境未开花，一层落魄就是我，做久做袂也着拖。第二可怜莲花生，苦命莲花心头酸。后母无为惊打算，想要嫁翁也久长。第三可怜莲花枝，海命做工到半暝。头烧目晕也是病，破病也着去趁钱。第四可怜莲花台，好歹人客群招待。十分的招待嫌阮歹，白拍白骂又白使。第五可怜莲花。情，有人实在不懂情，也无我做一阮用，要拍白骂又白情。 现在，我更期待七月的到来，因为这是我们唯一能再相聚的时候。时间、地点，七月歌台。